CI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有邝思雅报道新闻。警方破获一个陈押式投资诈骗集团，拘捕五个人，受害人合共损失300万，其中一个人被骗去100万。警方昨日下午接获13人报警，指代入投资陷阱。警方在晚上采取行动，在尖沙咀美丽华大厦拘捕4男1女，年龄介乎20至53岁，他们涉嫌诈骗和串谋诈骗。由尖警区总督察余君海说，骗徒透过举办投资讲座，由需受害人购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未上市股票，声称一年之后上市时再出售，可以获得高额回报。骗徒又以陈押式的手法，由需受害人支付1800美元入会之后，再邀请亲友加入，可以获得推荐费。四名内地男子在一班飞往本港的航机上，涉嫌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被警方拘捕。警方表示，昨晚10点几，一班飞往本港的航机上，有乘客发现四名内地男子曾经接触其他乘客的手提行李袋，于是通知机组人员，机组人员报警。警方经过初步调查之后，相信这几名男子曾经接触2名乘客的行李，其中一名乘客报称不见了一些外币。这四名男子涉嫌在飞机上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被带返警署扣留调查。香港数码广播的员工昨晚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争取公司复播，并要求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会面，要求政府介入事件，责成股东履行董事会的决议，注资入公司。大会只有超过7000名市民参与，警方要封闭对出的添味道。数码广播创办人兼台长郑京汉表示，不会出售自己的股份，会与 DBC 争取到最后一分钟，即使要向人借钱，亦都会想办法救回 DBC 的股份，如果不成功就会将 DBC 关闭。至于回购股份的详情，他说属于禁制令的范围，不便透露。集会将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结束，期间会邀请政经和文化人士对话，电台会预留频道播放集会的内容。一名巡逻警员在中区遗失一本定额罚款交通罪行通知书，警方呼吁拾获的市民和警方联络。这一名警员昨天下午4点在中环都爹利街一带执勤的时候，发现遗失一本通知书。通知书入面再有警员在中环执勤的时候，针对违规车辆发出的7张违例驾驶告票的资料，有关资料为警方日后用作检控或者记录之用，当中涉及个人资料。由于事件涉及个人资料，警方会通知私隐专员和受影响的人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0%。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数码广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 而家可能喺好短嘅时间入面，都唔可以再听麦 Sir 嘅节目啦。感觉好似全部嘢都停咗喺度咁。咁唔知道点样去连结翻嗰种感觉啦，真系好唔开心。 DBC 将会唔喺度，你 我都希望 DBC 即系再广播啦。其实呢排嘅心情都唔系几好咯，即系又有得听又冇得听。其实我觉得就好似一啲小朋友六年班毕业啦，佢唔可以同啲同学每日一齐啦，嗰、那个心情咯。 我好唔舍得 DBC 咯。如果真系 DBC 可以复办嘅，如果乜顺利可以翻嚟做嘅，咁就好咯。 数码广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 D 一百即买即播分类广告，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呼吁全香港反对灭声，希望还 DBC 于民嘅朋友们，今日政府总部见证，我们争取复播最后一战，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不见不散。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人人都好权，所以大家都争住做阿头。主管难当，最难是以身作则。一家企业的 CEO 已经难做，一国两制之下的特首当然是难上加难啦。梁振英自告奋勇，觉得人哋做得不好，蹉跎岁月，他劣高三就，大显身手。但是施政百日，立即露出马脚了。坐上司机位，原来先知他是不识揸棍波车的。过去廿年，坐在司机位旁边指手画脚，高深莫测。今日你揸住盘泰，先知原来是老衬底。他最大问题是不依法例，不依规矩。上无道规也，下无法守也。朝不顺道，公不顺道，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领导人不讲法治，只是卖弄聪明乱玩，你有权力有资源，以为可以点就点。上面不依法度，下面问责官员就会乱来，不守法搞特权。其他官员都是将政治原则、政治道德当作歌仔咁唱，讲下就算。公不顺道，工商界都冇晒规矩，只要有钱赚就乜都得，乜嘢手段都做得出。知识分子呢，君子犯义，读得书多，坏事做得越大，法律学得越好，犯法本事越多。小人犯刑，一般市民唔怕犯法，铤而走险，衰咗最多坐监。咁嘅时代，咁嘅地方，国之存者幸也，纯粹好运啊。以上嘅文字係孟子描写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卖弄聪明有法不依嘅社会现象，攞嚟形容回归十五年来嘅香港係咪好相似呢？特首嘅责任係调和中港两地差异矛盾，代表香港人向北京解释香港价值，最终有利大陆。香港人冇政治野心，但係有信念，保留香港嘅生活模式，逐步实践基本法承诺嘅民主制度。调和鼎赖，摄理阴阳，依个是历史学家对大宰相的要求。香港需要一个调和矛盾而不是制造纷争的特首。梁振英不识揸棍波车，就应该离开司机位。车内有700万乘客，人命关天啊。 喂，听讲你找到份好工啊。 你都不差，还有机会继续去外国读书添。 想返嗰陣會考放榜，真係擔心到唔知點算好， 仲要周圍頻頻破破搵學校。 好彩我當年提議去報藝進啫。 自省係你啦， 使乜講， 新一期藝進課程已經接受網上報名，記得把握機會，登上 www.pyj.org.hk 報名啦。 機會由我掌握嘛。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82日，亦都是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16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好像陈茂波觉得他认知能力低了， 他其实能力已经是低的了。相反我觉得他反而以为靠着梁振英撑腰呢做局长呢就有官威了。他覺得他現在處理緊億億聲的項目呢，咁你劏房啊醉駕啲咁小事呢，你唔應該修正佢點。我覺得佢嘅心態係咁樣。咁一個以劏房嘅邏輯思維嘅人， 乜都要舐到盡㗎嘛佢係。 陳茂波，究竟你幾時先會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欢迎继续咧，就留守喺呢个数码收音机旁边，继续听 DBC 数码广播嘅节目啊！咁啊，头先听到《风波里的茶杯》个熟悉嘅 jingle 啊，咁啊，即系代表节目就已经开始咗。不过今日咧，节目现场就稍为有移师去咗第二度啊！ 冇错嘅，移师都系政府总部，其实系即系一直到系听日嘅夜晚咧，政府总部系有即系不同嘅系。节目咧系继续系会系播出嘅，咁呢一方面咧 ，DVC 我哋呢个总台亦都系有系我哋如常嘅节目嘅一嘅进行啦。咁我同阿蔡敬文咧，系今朝早都系留守喺 DVC 嘅总台咧，系为大家咧系继续系同呢个系政府总部嘅一啲嘅节目主持啲同事系继续连线啊。咁我知道风波咧已经喺呢、這个系啊政府总部之后系已经系挑起咗啦。话而家睇见咧几位节目主持系已经指手画脚啦，已经进入呢、這个吓讨论嘅高潮啦。 错啦，咁啊都依然见到熟悉嘅面孔，我哋主持啊郑家富同阿林伯林、旭华同两位嘉宾咧，咁继续咧就住时事议题咧，继续系佢哋啊发声啊。 好啱啱，你知道点解我哋揾李卓人做其中一个我哋撑 DBC 大班同何国辉嘅基金咧？ 信托基金啊， 信托基金，因为佢睇数咧。是好清嘅，系咪？如果你根据头先你咁样讲咧， 我以为佢话佢睇啲数目特别大。 系啦，哎呀，我要修正啦。啊，咁我估啊，大概16,800人嘅，吓，即系。 不过无论咁就差唔多喎，用阿大班嗰个方程式咧，永远就将主办单位嗰个数字咧，然后加警方或者媒体报道嘅数字咧，就除以二。嗱，咁嗰个报纸好几份咧，都好出奇，就系1000人嘅啫。千人，咁你用你无论1300几、1600、16000几度啊，加1000人之后再除二咧，就好接近我哋寻晚。 唔系，寻晚最唔开心见到有一个即系报道咧，就有个同事攞俾我睇，就系某发东方啦，唔好讲某发。 开埋名， 开埋名，呢个都系佢嘅报道。我哋当时已经讲咗系4000-5000人咧，佢报道嘅人数咧，林伯，你知唔知佢当嗰阵时应该系9:00？三度啦， 系啊，几十人啦，系嘛？ 咁又放唔上去，大佬。 我而家咪有几十人，我讲唔啱嘛。 大佬咁唔系而家咁嘅人啊嘛。琴晚嗱，林旭华好鬼过瘾嘅，所以系好开心嘅，同佢做节目。200人 。 喂，大佬啊，琴晚13,800人噶嘛？李卓人话，大佬你话200人咩态度啊？即系所以有时咧，即系传媒嘅取态。唔緊要嘅，各位，我覺得即係社會就係咁啦。即係你話我哋呢班人係刁民都得㗎，我相信大公民會都會話咁話㗎啦，冇所謂。你咪話我哋刁民咯， 暴民添啦， 係話我哋暴民都得㗎，係咪啊？不過即係公道自在人心，正如林旭華俾到一個好好嘅曾經啊，即係當我同阿劉慧卿惡片完之後。佢三咪曾經同我講：，唉，如果我教書，我成日就教啲人。如果你俾節目主持人即係狂鬧，其實最終就係聽眾嘅判斷。即係究竟呢個節目主持人做得好唔好，鬧得啱唔啱？呢一個嘅被訪者嘅態度嘅取態或者忽就而去做得正唔正確，其一切都係喺你哋，由你哋聽，由你哋睇。然后就作出最后的判断。 喂，小班，你又将你秘笈免费提供咗，我以后边度我有个饭开啊！真系。 其实咧，你嘅秘笈冇我头先讲得咁精辟嘅，你只系讲咗两句俾我听嘅啫。听众判断咯，咁啊，我同你演绎啊，大佬， 演绎 阿林 Sir， 你真系，我应该问你收翻些少回报啊。 好，如果网上咧系有啲版权嘅入息嘅就，我同你拆账啊。 喂 ，CEO 有啲咩对于我哋琴晚嘅集会？ 琴晚要多谢 RTV 咧，就系有一个系网上嘅视频直播吓。 喂，你嘅长头发真系好有型。即系我觉得而家你睇下周围我哋而家啲年青人嘅都唔系太多长头发。呢类嘅长头发系70-80年代我哋最常见嘅。 啊， 呢个系披头四嗰个发型。 即系我曾几何时都系同你差唔多嘅。我谂阿林伯你都试过啦。 我喺呢个系喺西部做记者嘅时候，个发型同佢一模一样。 系得啦，阿 CEO 点啊？对于我哋嘅集会， 寻晚咧，我自己咧同埋另外嘅即系一位嘅朋友啦，咁就帮手去搞直播。咁咧，睇到咧就系、是、越夜嘅时间咧，其实越多系老中青啊， 老 中青即系三辈嘅人咧都喺度啊。 系 咁你话可能学文思潮嘅嗰阵时喺搞嘅呢一个即系占领嘅政党行动，可能比较多后生仔。 系 咁，但系从我直播嘅呢個鏡頭啦，可以所見咧，其實咧都唔少上咗年紀，甚至係老人家喺度。咁即係當呢個政府都仲要係老人家上街去捍衞言論自由嘅時候，咁即係我都覺得係即係有啲問題啦。咁同咁亦都好安慰嘅就係、是、都仲有一班即係對於香港未死心嘅人，喺網上又好，喺網下又好，都繼續係捍衞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 冇錯，其實咧，麥潤壽咧時常強調，即係佢嘅 fans 咧真係老中青， 永不言棄， 永不言棄。有年青嘅學生，有我哋呢啲中坑嚇，亦、啊、都有即係上咗年紀嚇、啊，退咗休，攞住個收音機。電視又覺得唔好睇嚇，咁、啊、跟住不如開下收音機咧，聽下靚歌，聽下麥潤壽嘅靚聲，咁就 仲有啲鼓勵嘅説話都重要。 鼓勵嘅説話，因為曾幾何時，我哋聽到有啲聽眾打入嚟，即係當個老伴係病重啊，自己嘅生活又好憂愁，跟住聽下啊 DBC 嘅聲音。麥潤壽嘅聲音嚇，啲靚歌喺度伴住佢喺生活裏面嗰個嘅生活，即係一個電台就係咁咯。係 聲音嘅廣播就唔單單淨係咧係一錘兩錘咁去嚇、啊、砌呢個 CY 嘅嚇呢個蘇錦麟局長咁啊，佢係聾嘅盲嘅係嘛嚇？ 係咯，因為嗱，諗白即係我哋呢個台咧，講真嗱，當然一開始。就係梗係風波裏你同阿大班嘅節目啦，係咪？ 而好似 係 你佔領咗個直播室喎。 我大佬，我都係因為阿大班 有禁制令啊， 聲稱自己有禁制令，就叫佢律師嚟提佢，最好就唔好講咁多。不過佢鋪都九點鐘會坐喺度，係嘛？ 但係無事會打電話入嚟㗎。 係啦，講嗰啲啊唔應該講嘅嘢，我都制止唔到佢㗎嚇，係咪？不過咧，講真即係。即大班嘅聲音呢就確實就係成為咗呢個台嘅台柱中嘅台柱。 喺過去二播嘅一個星期呢我都排咗好多嘅係節目。咁當然唔係話淨係呢啲節目先係值得聽嘅節目。而係我哋係要睇下我哋係咪能夠邀請到或者嗰個主持人係咪喺香港同埋佢係有冇喺個適當嘅時段去同我哋做主持節目。咁所以呢如果大家上去網上睇我哋嗰一個星期嘅排陣真係幾勁㗎真係。 因為兩位年青人呢我哋嘅嘉賓今日都係即係從事呢一方面。即係傳媒，咁你哋一路都係喺呢方面。 阿 Jacky 唔係 你哋，阿 Jacky 我就即係都係義務性質啦，義務性質喺 RTV 幫手啦。 係啊，我以為你係 RTV 啊嘛，大佬。 佢係其中一個客座主持啫， 咁即係都係。 不過佢嘅正職唔係佢正職，係咪旅遊業啊？叫做 而家就唔係啦，以前就係啦。而家主要係即係從事機械工程嗰方面的工作。 機械工程嗱，我真係想同大家同。在場嘅而家陸續即係有根據李卓人嘅睇法，而家有500人嘅啦。我哋在場嚇，咁咧就即係我哋嘅群眾咧，係我覺得鍾意我哋 DBC 咧，當然其中以大班為首啊，林毓華你哋嗰個嘅風波裏的茶杯。然後咧，我相信我就即係我唔會妄自菲薄啊。黃昏嗰個十級自由風，因為大家可以打電話入嚟。你去暢所欲言，經過一日嘅工作，經過一日睇完政府有啲不好嘅政策，或者有啲新聞，覺得唉屈住，要打入嚟同我哋傾下偈。嗱、呢兩個節目就係時事，當然仲有Q 仔啦，即係Q 仔啲理念咧，同埋個原則同諗法講嘢，有時 比較獨特啲嘅， 好獨特。 即係你經濟學嚇， 你用呢一個嘅即係你欣賞佢，你用獨特啦。有啲大班有時你唔欣賞佢，哇覺得咁畸形嘅啲諗法啊，不過都係獨特。 咁所以 Q 仔嗰個節目叫事有 QK 係咯，事有 QK， 即係有時呢個社會就係咁啊， 唔一定淨係主流嘅意見，亦都唔一定淨係好似我哋呢一批主流嘅即係批評政府嘅意見，亦都有一啲可能好偏激或者甚至好保守都有啊。不過當然有啲人話我哋呢度梗係偏激多啲啦，保咩守啊，大佬係咪？咁但係咧，除此之外，我哋有咩龍鳳大茶樓係嘛？龍鳳大茶樓啊，啊尤清源啊、邝永宣啊嚇，同埋潘啟迪。政治經濟學等等，仲有個前因後果啦，係嘛？即係王師傅啊，馬恩次啊，跟住傾國傾城啊，跟喺十級自由風之後，所以你會見到嗱，呢、這個就係大聲台啫，仲未講大戲台啊， 有大同台啊， 大同台啊，哇！大到乜鬼都大，我第一次聽到呢個大乜台啊，大班。講嘅時候咧，我話你真係好大，好大男人喎、啊，乜鬼都大嚇、啊，你驚人哋話你細啊咁嚇、啊，即係佢就係、是、我諗佢係用啲咁嘅角度去定啲名啦。係，即係嗱，我想講嘅就係、是、我自己唔係從事即係傳播界啦，我係一個律師，但係中意講嘢啦，衰在係咪？亦都中意覺得即係喺議會裏面十幾廿年咧，我覺得真係有啲嘢係睇唔過眼，出咗嚟啦。我覺得自由嘅空間咧發揮咧，其實仲多咗。咁所以我喺呢度就同即係大家一齊嘅拼搏。我自己對琴日嚟到咧，當然即係有啲人覺得哇，冇一萬人嘅，點解萬人都冇？即係好似今日明報嗰張相咁啊，林伯，我同你睇下，哇！呢張相明報呢張相，簡直我可以話即係四個字刻意安排啊！當然刻意安排就唔係話叫嗰、那個相中嗰個中年嘅男士，我哋嘅擁躉攞住左手攞住標語，右手攞住個電話向天，好似啊仰天長笑，以及咧即係上咗身咁，俾人嘅感覺咧，如果唔支持 DBC 嘅咧，第一個反應一定講咩啊？呢啲咪洗腦咯，呢啲咪上咗身咯。 我以為呢張藍華組報咗真係洗腦，我以為。 嗱呢張南華 早報係咪？ 呢張南華早報咧，諗白我就真係都覺得南早咧就即係有一張咁大嘅相咧。嗱佢張相咧裏面嗰啲年青人咧，同埋嘅樣貌啊，同埋個反應咧，就唔係明報嗰位咁俾人覺得好似嚇、啊，即係有啲人喺一定講啊嗰啲我哋周街而家有時嗰啲啊成日一時間諗唔起嗰啲咩。中國打壓嗰個咩話？嗰、那個咩中國 法輪功？ 係啊，法輪功係因為你一睇，哇！佢一定話咧，嗱呢啲咪洗一腦咯。你乜成包好似法輪功咁咯？係咪？ 嗯， 係嘛？咁你但係 SCMP 嗰張咧， 作為一張新聞圖片，我中意呢張新聞圖片啦。 佢前我中意㗎， 影到 BBC 獨有嗰個收音機，然後咧就有一啲嘅係一啲咁樣用紙卡嚇、啊、託上去嘅一啲標語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今天 DBC 歸故土，他朝媒體也相同。然後有反被滅聲，還聲於民，復播，喂，好正嘅喎，真係。 所以咧，你俾我睇咧，即係我就覺得 SCMP 係咪回光返照啊？係嘛？即係突然間可能係驚我哋鬧佢，即係李旺陽嗰次，你知我哋鬧咗幾耐啊？嚇，佢嗰個被自殺嗰段新聞，佢真係被自殺啦！佢 SCMP 段新聞，大家記唔記得藍組啊？對李旺陽事件嘅報導，我哋講過有一兩次，即係喺當日，本來係一大嘅篇幅，後尾改翻做百幾字嘅新聞啫。喺南早，即係以南華早報走到今時今日，對李旺陽嘅報導百零字一段，而將我哋有咁大嘅嚇、啊、相片圖表嘅報導，兼且你睇到你我哋最重要嗰幾句嘅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嗰啲口號都算係咁啦。 係啊，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 冇錯、 啊，所以係都唔計佢下面有幾多 column entry 唔計啦，真係嚇、啊。 你話如果明報升到咁樣樣，我會真係不得不提東方、啊，直頭用個 wording 話阿大班阿林伯，你哋尋日係強佔政總開咪、啊，仲、要得啊講緊人數佢都。 佢幾多人啊？今日報道， 佢今日就冇寫人， 即係冇寫，即係冇人啊！當我哋唔係人啊，大佬，呢班呢啲係刁民啊，真係。 直頭即係仲要係話個出嗰張相個篇幅都唔係好大，仲要張相咧就影曬咧係台下啲市民朋友咧影個背脊影上台，就喺近立法會嗰邊嗰個出入口位嗰度影過嚟、嗯，即係有時我會覺得係即係。真係一張相勝過千言萬語，然之後呢就喺文字上面呢，即係尤其是印刷傳媒嗰個經常性喺啲文字上面呢， 係 佢好似描繪到有一個個畫面呢，令到市民呢會攞到一個咩訊息，就真係好受呢個影響。 係 即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呢，就話呢有時候我哋睇新聞要睇佢擺喺邊一版，同埋佢個標題點樣，個、圖片點樣、你多謝佢㗎啦，咁暢銷報紙呢就喺佢嘅新聞嘅重要嘅係 A31 版嘅港文版嘅背版入面嘅內頁，然後呢仲喺底部呢有一個兩張郵票咁大嘅圖片，喂好值錢㗎。 有圖片、其實有圖片已經俾我預料好 了，即 係 好 晒 人 㗎。係啊。 唔好講笑啊！真係， 借嚟睇下，林伯，哇，真係要睇啊！有 睇清楚，睇清楚。 東方有圖片都算係咁㗎啦，大佬。喂，不過咧唔錯啊！如果我係李卓人，就根據呢個圖片，都應該有八千人㗎啦喎。根據東方咁， 可以掃描咁去點算係嘛？ 係啊，不過咧嗱，即係我哋唔好成日即係揾阿李卓人嚟講笑啦。對唔住啊，即係我驚佢俾我吵醒咗，即係。我成日都咁，我用呢個嚟去大家即係黑色幽默呢、只係講其實人數呢，即係我哋自己當然有個主觀意願，希望多啲人嚟撐我哋，呢、這個好自然嘅，好自然。但係即係我哋亦都要緊記嘅，我哋琴日只係第一晚，即係第一晚呢嚟到呢一度已經有上幾千人嚟呢，其實我覺得好感動，因為同埋有一啲呢，我收到有一啲嘅朋友話俾我聽，佢話佢點解唔嚟呢，即係有朋友同我傾電話，幾多人啊咁，跟住問佢你冇嚟咩，咁佢冇啊，你有直播啊嘛，使乜嚟啫咁，我話 仲有呢個地方係唔容易嚟嘅，係唔係真係，我對一個有一個我見到喺後台有一個坐喺度嘅一位係朋友，佢坐喺輪椅，我就問佢，我話請問你覺得嚟呢度係咪一個係真係感覺到香港一個無障礙城市，佢話唔係，關卡重重嘅真係。咁又仲離譜呢，就係有一位市民同我講，佢話佢曾經呢係喺呢個金鐘附近呢係向呢個警務人員呢係查詢。咁請問政府總部喺邊度啊？哦，佢喺中環㗎嘛。嗱咁呢個一佢可能以為佢啱㗎，因為舊嘅政府總部的確係喺中環㗎。咁但係呢新嘅大樓喺呢度㗎嘛。咁佢一系呢就係、佢以為呢嗰、那個市民問嘅係佢舊嘅政府大樓。第二呢佢就係蓄意呢係關心呢個嘅係市民。因為呢度太逼人㗎嘛。無謂嚟到擠逼㗎，係覺得咪叫佢行一轉。 無謂無謂搞到最逼親啦。 係係係。咁當然我唔會去估呢，就係、是、我哋蓄英領導嘅係紀律部隊會話故意創咁點啲市民，就唔會㗎。 你講開秃鹰，琴日嘅警隊嘅部署出面都唔算係好多警員嘅、 都未擺架聲波車喺度。 係啦，即係佢，即係佢，即係換言之， 喂，佢點救我哋呢度嘅聲大呢？又真係嚇。 其實政府內部即係個評估咧，佢會覺得，你哋都係寥寥可數啦。不過我正正想同大家即係呢個觀點咧，今日可以探討一下，即係讓自己可以明白到。我哋 DBC 嘅運動嘅平台同埋個走向，以及日後大家應該點樣繼續落去。首先，我希望大家即係分享嘅咧、就係陣間我哋都會開放大家俾大家講啊。我自己覺得咧，我個人認為 DBC 呢一個問題咧，甚至要爭取到復播咧，呢條路相當長，相當長。因為第一個關卡咧，就係要面對。一個訴訟，係咪？呢、這個訴訟咧，大家都知咧，即係打官司，有時真係你都好難控制嘅時間。打完官司之後，勝與負又有好多變數。好啦，變數之後，究竟梗係兩個可能性嘅啫嚇。成、我成日都講嚇、兩位踢唔踢波嘅？有冇睇啊？聽阿黃興貴講波啊？啊，黃興貴咧就即係講波好有趣噶嘛，講埋啲嘢係咪？ 啊，呢、這个十二万一系入， 一系唔入， 一系唔入，啊，咁啊系人都知啦，系咪？即系打官司一样，一系赢，一系唔赢嘅啫，系咪？ 冇得和解嘅咩？ 唔系咁，嗱，我自己咁睇，其实如果就算以和解嚟讲咧，都系梗有一方咧系即系衰得金啲，一定系。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两个可能性啦。DBC 如果大班真系攞得翻个牌，啊，去新闻得，哇！你咧，我哋啲人肉报一，啊，咁啊，去新闻 先。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四名内地男子在一班飞往本港的航机上涉嫌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被警方拘捕。警方表示，昨晚十点几，一班飞往本港的航机上，有乘客发现四名内地男子曾经接触其他乘客的手提行李袋，于是通知机组人员，机组人员报警。警方经过初步调查之后，相信这几名男子曾经接触两名乘客的行李，其中一名乘客报称不见了一些外币。这四名男子涉嫌在飞机上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被带返警署扣留调查。香港数码广播员工昨晚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争取公司复播，并要求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会面，要求政府介入事件，责成股东履行董事会决议，注资入公司。大会只有超过7000名市民参与，警方要封闭对出的天美道。电台的创办人和台长郑经汉表示，不会出售自己的股份，会同电台争取到最后一分钟，即使要向人借钱，亦都会想办法救回电台的股份，如果不成功就会将电台关闭。至于回购股份的详情，他说属于禁制令范围，不便透露。集会将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结束，期间会邀请政经和文化人士对话，电台会预留频道播放集会内容。路透社引述消息指，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已经就下届政治局常委名单达成共识，将会在下个月中共十八大最终确定和公布。消息指，下届政治局常委数目将会由9个人减至7个人，当中包括有望接任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名单还包括主管金融事务的副总理王岐山和中宣部长刘云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冯达正及达冠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100即买即播分类广告，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呼吁全香港反对灭声，希望还 DBC 于民的朋友们，今日政府总部见证，我们争取复播最后一战，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不见不散。 我好支持你哋 DBC， 我都好唔开心咯。你哋本来喺度做咁耐，跟住咧梁振英上到台之后咁快就俾梁振英赶走咗你哋，你哋 DBC 就冇得听。 为什么要对你 掉眼泪。 好惆怅咯，觉得好 down 个人，因为就系冇咗你哋咯，就大。 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 见到大家咁用力，但系似乎得嚟嘅结果都系咁样。咁但系真系好多谢你哋，即系 SBC 陪住我。 要不是有情郎。 我都好鍾意聽 DBC 歌，同媽媽一齊都，我希望 DBC 呢繼續可以營業落去囉。 我眼淚不會掉下來，掉下來。 如果真係 DBC 可以復辦，咁就好囉。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翻到嚟我哋嘅直播室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三十五分啦，咁啊，刚才咧家父同林伯主持嘅第一节风波里的茶杯啱啱完咗，咁啊睇翻现场嘅画面咧，咁啊似乎咧节目又开始咗啦。 冇错啦，将风呢节目系摆出街头一个好特别方能同啲嘅即系市民有近距接触啦。咁当然政府总部嗰地理环境就并冇好多行人，你要专程去到，咁所以可能咁早咧，亦都系未必有好多人系咁早去到啊。但我觉得系喺现场嚟讲咧，佢不妨开放多啲嘅时段咧，同台下嘅听众多啲互动啦。啊，听下台下嘅听众咧，马上都可以咧去表达嘅意见，亦都可以将个话题咧可以更加扩阔啲啊，即系可能就更加咧嗰个可听性更加高啲啊。 就将个自由嘅互动空间继续扩大啦。咁好啊，不如将时间咧交去现场，睇下情况系点啊。 呢一班嘅听众群影响嘅将会系日后几何级数咁上。所以我自己头先我咪讲过，我有个朋友话佢点解唔嚟啊？因为你呢几日有直播啊嘛，佢好忙开紧 OT， 又或者话有嗰个约会佢唔想改，不过一路都好喺可能系即系一路食紧饭，一路右边耳仔开听住个 headphone 嚟听紧我哋呢一度嘅直播，系嘛？咁同学文思潮冇直播，喂系要嚟到呢度加入群众，希望用人数嚟话俾政府听咧。呢種感覺呢，我哋暫時唔需要強行對自己太大壓力。 同意，不過呢大大聲喺度廣播，我哋嘅蘇錦良局長仍然係聾咗嘅，佢係睇唔到呢度有咁多人嘅，盲嘅佢係。 唔係，所以呢 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講緊你蘇錦良嘅，我會有一個睇法，就話好簡單嘅啫，開口埋口就話股東咩股東爭拗係咪？我试下，如果股东争拗唔系 DBC 系亚视，我人头搭人头搏户头，你苏锦良第一时间冲出嚟，啱唔啱啊？ 啱， 系咪先？如果你话人数嗰个执着，其实我自己参与过咁多一啲嘅公民社会运动嚟讲嘅话咧，我都有执着嘅喎，林伯。但系我会咁睇，如果你话同学文思潮去做比较咧，第一嗰个动员范畴啊。學文思潮有一個好廣闊、好闊嘅動員範疇，無論喺個人、喺個網絡、喺個媒體個方面，佢哋可以用到嘅係好多。不論係網上好，傳統嘅傳媒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報導嗰個篇幅同埋資源。但講緊今次嘅即係 DBC 今次嚟講話。其實是只是集中在兩個平台，不論是上一次8月31號那次在遮打花園亦好，依家亦好，只是集中第一在網上，尤其是很集中在 Facebook， 因為 Facebook 來講 有好幾個 page 一路去傳播訊息。第二個平台就只是 DBC 自己那個的那個廣播的那個網絡。你如果去睇返呢一樣嘢去做對比嘅話呢，我會真係當係擦下大班鞋講一句唔需要灰心。再者有一樣嘢呢，我會覺得係好慶幸。所謂如果喺群眾動員嚟講嘅話呢，除咗量之外呢，我諗阿富同阿林伯都好同意，應該會好同意一樣嘢，就係個質嘅問題。你好話唔好聽，你攞返星期三晚嘅 喺度个集会为例，你如果系话所谓撑国教嗰班人嗰、那个质，佢话唔听，而家呢个 moment 去计，佢哋多人过我哋系咪？但讲紧个质系乜嘢？个质系点啊？佢哋喂大佬，连电视台、连报纸访问嗰啲，你知唔知今日嚟做乜啊？我可以答系唔知嘅，但系。今兩次嘅 DBC 嘅群眾動員嚟講嘅話咧，不單止嚟參與嘅市民係有嗰個心係去支持，佢係唔單止佢好清楚件事係做緊啲乜，更加之重要嘅咧係嚟到的話咧，我都冇諗到有水飲，尋晚仲有粽食，即係呢一啲係嗰個市民嗰個心嗰個質素其實。我好同意阿富，你剛才講其實係一路醖釀緊，但我會覺得有一樣嘢，我會比較實際啲啊，我會比較實際啲去諗，就係話點樣我哋從個台同埋網上攞到嘅消息之後，我哋知道啦，點樣再散播開去呢？我會一路其實一路枕住我 keep on 我自己係一路去思考緊呢一樣嘢 咯。我自己咧就覺得即係社會運動咧，或者即係。人哋話社會運動啦、啊、群眾運動啦、 啊、抗爭運動啦、啊、 抗爭運動啦、啊，喺而家香港大部分傳媒已經係歸邊嘅環境底下咧，其實你任何對政府不是，你要批評政府嘅平台，已經係冇喺主流傳媒嘅空間底下咧，係要靠我哋自己嘅支咪。或者是網上面的宣傳呢，其實一定是相對困難，但我們就真是啊，迎難而上這四個字呢，就隻狼說得最多的，成日說自己迎難而上，我不好覺得他有多難、啊、有阿爺照住、啊、 成熟一行推一行、 啊、成熟一行推一行、啊、但無論怎麼好，我們 DBC 呢、啊、剛才 Jackie 你說得對，我就引述我今天起身呢，我睇到蘋果有個叫思華嘅自由撰稿人，佢講我哋 DBC， 佢嘅題目就係請不要為喪鐘，請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其中有一兩段咧，同大家分享，因為一路以嚟咧，出邊啲人，甚至有啲立法會議員都話，我都唔係好清楚你 DBC。是不是真是政治問題，可能是不是真是你的數的有問題啊，如果不是人家不會這樣啦。那思華呢寫得相當好，他就反駁這個觀點，我讀給大家聽。 DBC 的日暮途窮據說是經營不善，但看官、啊、包括啲即係立法會議員啦，甚至有啲係泛民嘅立法會議員啊，你會這樣做生意的嗎？眼見業務不佳，可能血本無歸，即係話黃楚標啦。你話血本，哇，亂咁使錢係嘛？ 咪仲有李國寶、李國章，好識做生意嘅。係 啦，係啦。你話既然血本無歸，如果有人要買你嘅股份，你會不納得？立刻呢個勒反應嗎？哇！佢真係寫個勒字，我第一次知道個勒字咁寫。如果你有雄心壯志，誓要把一盤經營不善的生意轉虧為盈，那你啊，即係頭先林伯所數嘅李氏兄弟加黃楚標，又是否應該趁佢病攞佢命？低价买入股东商让股份，以期博取最大收益，一个大问号。跟住佢话：你会唔会再用天文数字嘅诉讼费去告呢个经营不善嘅合伙人呢？呢、這个即系大班啦、啊，吓会唔会用、啊、天文数字嘅诉讼费嚟去告大班同埋何国辉呢？选人而不利己，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为什么要做呢？不买、不卖、不注资、 不商讨，不出席股东会议，甚至不肯签员工发薪嘅支票，只是不断诉讼、法律私信、打官司，用白花的银子去杀死 DBC， 迫害郑经翰，誓要此台灭声，而自己经济上毫无得益，呢啲就系做生意吗？ 哇，真系，我觉得咧，嗱后台嘅同事，我呢个咁精彩嘅演绎，梗系要录低佢作为片段，不过一定要俾翻思华一个嘅 credit， 因为系思华写， 唔知你演绎得好啊？ 唔系我。唔係我講嘅，不過當然我都有呢一類咁嘅諗法啦，係咪？ 不過你冇咁精彩嘅文筆， 一嗱諗法就係咁嘅人啦。我哋俾啲掌聲嘅諗法，哎呀，諗法冇睇過我寫文嘅，係咪？不過咧， 不過我有聽過立法會嘅係發言非常之感人，特別係你辭職嗰次， 一次咋？ 退党嗰次， 喂，特别系啊，你真系， 因为你净系听我嗰次啫， 点会咧？立法会直播咧，系我经常睇嘅节目嚟嘅，嗰个 立法会 好嘅养分嚟嘅。 立法会咧，绝大部分我喺十几廿年嘅所有演词咧，绝大部分如果我有稿咧，我自己写；如果有冇稿嗰啲，梗系冇稿啊，更加系我自己谂添啦。我又冇稿咁讲啦。不过咧，思华呢篇文咧。呢幾句呢其實真係當頭棒喝，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從生意角度，頭先思華講得好清楚，你有乜理由又唔買又唔賣，仲要真金白銀攞一大筆錢出嚟同你打官司，咁你嘅大問號就係你想我哋死囉、 就是、即係有一樣嘢，等於星期四晏晝十級自由科黃世澤講過而家要面對嘅根本嗰個敵人唔單止係黃楚標，唔單止係李國寶、李國章、黃子欣，直頭要面對嗰個就係共產黨。邊個點解一定要 DBC 死啫？就係、是、要滅咗呢把不斷去批評政府嘅聲音。但我會問翻調翻轉頭一個問題：你冇咗呢把批評政府嘅聲音？是不是等於你特區政府，等於你共產黨，等於你西環治港啱先？調翻轉去講，冇咗呢把聲音，唔代表你啱之餘，我會用一個四字成語嚟到去形容，叫做掩耳盜鈴。你冇意思嘅，掩耳盜鈴呢個寓言故事，大家聽過，最後結局班老鼠點啊？俾貓擔曬去咯，係咪先？如果你講話傳媒嗰個收編嘅。啱啱今日又有單新鮮滾熱辣新聞啦，第三條跑道，尋日點啊 ，Michael？ 哇，第三條跑道咧，尋日啊呢、這個咁嘅機管局啦、啊、就話就同呢一個環團去開會，咁就話嚇同環團取得嘅一定嘅共識。但我想講就係我喺個會裏面嘅，係咁樣環團咧，其實咧係對於咧機管局唔發呢啲詞，即係。資訊咧係俾環團去做啲獨立評估係好失望。其實呢咁嘅事件咧都睇到咧，呢、這個特區政府咧其實真係離曬大譜。 嗰啲叫所謂諮詢係咪？ 係所謂諮詢啦，或即係完全係形式化之餘咧，亦都當香港市民嘅民意咧係冇到嘅。佢鍾意自己點扭，總之係做到佢想做嘅嘢，做到佢嗰件事咧，佢就做㗎。嗱，大家諗翻當年喺呢個倫敦，即係倫敦奧運嘅直播嘅時候，蘇錦良大大聲咁樣講話，我即係要介入啦，係咪先？話公眾利益為理由嚇、啊，如果公眾即係公眾人士睇唔到免費奧運直播， 免費頻道睇唔到呢個節目啊， 咁就話嚇、啊，即係有違公眾利益。喂 ，DBC 如果真係滅咗聲嘅時候。又係咪同公眾利益有關呢？喂，呢、這個時候，喂，究竟佢係咪呢度啊？佢點解唔落嚟呢？我哋哇 set 咗咁多個台啊，喺度俾佢，咁啊有咁多次嘅機會都唔發，咁所以即係唉欺人太甚。 你如果第三跑道呢，我就要伸多腳添喎，我仲要嗱。如果過第三跑道過去以嚟啲傳媒嘅報導都好集中反對意見係淨係環保，然之後去。創造一個環保同發展對立嘅局面，香港人好現實㗎嘛，搵食大晒，你 經濟發展㗎嘛， 係咪搵食大晒㗎嘛，即係你令到個反對意見呢就好似叫做阻人搵食猶如殺人父母， 阿 Jackie， 我想話俾你聽咧，其實有啲 CC 嘅台咧係會不斷即係留下嘅記者咧會訪問下呢啲咁嘅即係持反對意見嘅聲音嘅人，或者可能係啲保育嘅人士。但係到最後咧，去到老闆嗰時候咧，或者去到編輯嘅時候咧，特登 cut 咗你嗰段嘅即係片段啊、訪問啊咁樣。 喂，咁我要翻明報舊帳喎、哦。 唔止添啦，总之 CC 个台你同我都受过害㗎嘛，係咪？ 係啦，嗱，即係如果你係话嗰、那个明报我哋试过有一次，其实第三条跑道有一个问题我同 Michael 过去嚟讲不断会强调嘅，就係、是、第三条跑道会搞到飞机撞山。有好多天空上面嘅技术问题根本冇办法解决。但明报 有啲机长咁样讲，有啲机长。 係啦。我哋系可以话，我哋 做咗机长一年讲。 咁明报系讲紧，佢有嚟听完我哋讲完呢啲嘢，但系咧到第二日出街，结果都继续系写我哋嘅反对系咩？我哋只系要保育中华白海豚， 系嘛？好啦，嗱，由呢个第三条跑道， 从头先你 讲 个咨询过程 ，DBC。 亦都睇到咧，諮詢委員會出嚟嗰個發言好叻嘅，佢、哋全部都向阿胡鴻玉學習啊嘛。當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出嚟咧，就係話啊，我哋就係唔切，不過我哋係無效啫嚇，咁咯。 唔係嗱，咁啊，講翻呢個即係公眾利益呢四個字啊，頭先你幾位講過，即係咩叫公眾利益咧？你講到即係奧運嗰單咧，咁啊。佢飛身撲出嚟啦，蘇錦良係咪？嗱，嗰、那個講真咧就真係似商業利益多啲喎。大佬人哋有線幾億咁樣投得個奧運權，哇！大佬咁你即 係獨家播影權 啊！獨家播影權咁你大佬你啊官隻手蘇錦良插埋嚟，咁又要哇其他嗰啲台又可以播幾嘢咁大佬咁邊個以後仲邊個投啊？仲邊個夠膽攞錢真金白銀去投啊？咁所以呢其實公眾利益呢你睇返喺蘇錦良呢一類官嘅眼中呢如果你係啊譬如我哋呢啲唔係佢所講嘅公眾利益啊。 因為對官府冇 力。係因為佢嘅公眾利益最好就係糧粉公眾利益、啊、我哋唔係糧粉公眾利益嘛我哋係反糧反政府嘅公眾利益。嗱、啊、有啲人話呢、這個係正式嘅 DBC 係一個正式嘅反對派嘅電台，嗱我自己我都話我仲唔係從事傳媒，但我作為收聽者啊，或者睇報紙、睇電視，我都係一個受眾。其實我諗同大家一樣，你今天坐低喺度咧，我諗中意聽 DBC 嘅聽眾咧，都會覺得傳媒係應該有立場，傳媒就千祈唔好温温吞吞。啊！成日就話以中立自居，其實就係以建制保皇嚟去作為以中立包裝呢一種，我覺得就係要不得嘅。即係你有立場有咩問題呢？全世界好多民主嘅社會嘅電台報紙有曬立場，我鍾意共和黨，我鍾意民主黨，我鍾意工黨，冇問題。清清楚楚，我鍾意國民黨，鍾意民進黨，冇問題。邊個鍾意咪買邊份？呢、這個就係我哋多元社會嘅好處。但係我哋嘅特區政府就容不下少少反對嘅聲音。嗱，其實我哋都要自己可能同隔離左右，或者同志，我哋隔離嘅立法會啲議員，都係要大家互相鞭策。究竟我哋嘅立法會議員或者官員能否真係都接受到唔同嘅聲音呢？我曾幾何時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各位都有一啲人話你民主派都唔聽人講嘢啦，有你講冇人講。咁有時我都反省一下嘅，真係即係因為有時你知啦，有時我哋講嘢又粗粗魯魯，講嘢又快，又唔俾人講。只有我哋係咁不停咁講，人哋又好似，因為你知有啲建制派講嘢冇我哋咁快啊嘛。 小班，讓我矛頭再轉翻焦點，集中翻我哋嘅商務同埋經濟發展局長蘇錦良，好嗎？ 好啊，即係你話我離題啊。 剛才奧運咧係公眾力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蘇錦良局長作為呢個商務同埋經濟發展局長咧，佢要知道香港嘅核心價值，香港嘅有法治。 香港人講合約精神。喺奧運會給予我哋香港唔理邊個電視台攞咗獨家廣播權嘅時候咧，合約入面寫到好清楚，有幾多個鐘頭嘅節目係要俾免費電視台廣播嘅？呢個係合約精神一部分。如果我哋香港連合約精神都冇咧，就真係執埋包袱啦。 係咁。 好啦，嗱，翻到去 DBC 嘅問題。 好啊。 點解係當一個係合法嘅董事會已決咗某時某日？按照原定申請嗰個嘅牌照係六年入面五年入面呢有六億二千萬係要攞出嚟嘅。然後按照個時間表係去注資俾間公司。而有人係違反呢啲咁樣嘅協議嘅。喂呢啲乜嘢咩生意人 嚟㗎。蘇錦良呢一類嘅官呢佢自己都係律師嚟嘅。佢一定咁樣答你。佢就咁你咪等睇下法庭點樣判先囉。佢一定係咁答你。不過嗱，即係林伯，我講翻我頭先未講完嘅嘢，即係用阿大班。我哋台上嚟咗一位現任嘅立法會議員，Charles Mok 莫乃光。林伯，我用翻頭先你即係我講下，你即係大班一定會話，你唔好暫亂我歌病啊！俾我講埋佢啊！ 你暫亂我歌病啊！ 喂，大佬唔係，即係我唔想同你拗啊！ 喂，我嚟呢度做乜嘢啊？就要蘇錦良做咪盲嘅，係咪聾噶嘛？ 我知，但我想話俾蘇錦良聽，即係要真係要聽反對聲音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因為我都做過十幾廿年嘅立法會議員。即係我做議員嘅時候，如果人哋鬧我，你做得唔好啊？又唔聽電話，啲個案你跟得唔好，議會亂咁講嘢，個心都真係好難受。但係我喺呢度想同大家分享，同蘇錦良咧，同梁振英都要咁講。嗱，我哋中國人咧，可能有一種面子啊。嗱，呢種面子咧，就可能會窒礙咗我哋一個自由法治嘅社會嘅進程。點解我哋華人社會就算當然你話台灣都有直選啦，但係台灣就冇法治，就有民主。我哋咧就暫時都叫有法治，不過就冇民主。但我哋嘅人咧，我哋都要自己苦心自問，我包括我自己啊，我真係強調，我哋要接受到真正接受到人哋嘅反對聲音，我哋先至能夠有資格去話。唔聽反對聲音嘅人嘅不是，所以我哋即係我同，因為呢個觀點呢，我特別同阿劉慧卿嘅對話之後呢，我自己係反省再反省。但我希望劉慧卿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僅希望送佢一句，因為佢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佢有嘅就要向選民嘅交代。我哋呢個平台係讓佢講一出我代表一大部分支持民主派嘅人對佢嘅一啲質疑呢，雖然係可能說話係講得冇咁好聽，有時批評一定唔好聽嘅，唔通話哎呀林毓華你個樣好衰呀咁咩大佬，唔係咁㗎嘛，佢話喂你今日個樣好鬼衰喎，咁梗係咁㗎嘛。 So、 好啦，即係我用呢樣嘢嚟咁講啫，唔係話你真係樣衰係咪？ 如果你唔俾阿莫乃光講幾句呢，就真係樣衰。 唉，咁 好快要去新聞呀、但 係咁我就諗住講完先至新聞之後咪有排俾佢講㗎嘛。唉，唔緊要，林毓華你叫到，唉，我唔敢，我講其即係大家今日呢個平台係大家嘅，當然林毓華作為星級主持大佬，佢叫到我梗係要俾。喂，多謝你呀、莫乃光，喂，講翻幾句。 唔好咁講，多謝大家。我其實都好感動下，即係見到大家今日咁早幾點啊？九點前，今朝你幾點喺度開始直播？ 八點， 已經咁多朋友喺度，咁我諗一陣會越嚟越多㗎啦。咁我嚟聽下鄭家富講嘢呢，又係學下嘢咋，真係㗎，你講得好啱嘅，即係呢，我諗我哋自己，尤其是我同埋我見到好似陳家樂喺度喎，去咗邊啊？咁就。即係呢，其實呢，我哋新任嘅立法會議員呢，真係亦都要學習點樣去聽反對嘅聲音，聽批評嘅聲音。咁我亦都聽到好多批評嘅聲音，包括我哋對於支持 DBC 要復播，支持之前我哋要點樣令到佢唔使去停播。 呢啲嘅工作入面呢，有好多市民都話：喂，你哋做咩唔做多啲嘢？你哋做咩唔咁咁咁？咁我哋其實係聽到嘅嚇。當然議會入面即係而家咧不斷不斷咁樣俾人哋滅聲，咁做嘅咧就係越嚟越難做噶啦。但係咧，我哋會繼續嘅嚇。所以咧，一陣九點鐘新聞翻嚟之後，或者我哋再講，好唔好啊？ 好啊， 26号咧有一個嘅係公聽會嘅，就係呢個係資訊同埋廣播事務委員會。 星期四係咪？ 26号。咁咧就係員工方面咧就會有代表出席嘅，咁暫時都未曾定到個名單啊，咁我哋係會有代表出席嚇。 嗯，我諗林毓華你一定係其中一位啦。 唔一定，因為網上有朋友認為我咧係常常都打岔筆啊，講錯嘢，咁我覺得咧係有其他人可能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我唔會一定係去係一定要去爭取呢、這個呢、這個。 唔係成日有人話你啊，係大班成日話你啫。 唔係網上都有和應啊。 個公聽會係公眾可以報名， 可以可以可以。 嗱呢個咧可以一個呼籲咧，大家都。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而家有邝思雅報導新聞。警方破獲一個陳壓式投資詐騙集團，拘捕五個人。受害人合共损失300万，其中一个人被骗去100万。警方昨日下午接获13个人报警，指代入投资陷阱。警方在晚上采取行动，在尖沙咀美丽华大厦拘捕四男一女，年龄介乎20至53岁，他们涉嫌诈骗和串谋诈骗。油尖警区总督察余君海说，骗徒透过举办投资讲座，又需受害人购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未上市股票，声称一年之后上市时再出售，可以获得高额回报。骗徒又以陈压式的手法，又需受害人支付$1,800的入会费之后，再邀请亲友加入，可以获得推荐费。香港数码广播员工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争取公司复播，并要求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会面，要求政府介入事件，责成股东履行董事会决议，注资入公司。电台的创办人兼台长郑经汉早前表示，不会出售自己的股份，会同电台争取到最后一分钟，即使要向人借钱，亦都会想办法救回电台的股份。如果不成功，就会将电台关闭。至于回购股份的详情，他说属于禁制令范围，不便透露。而集会将会在星期日晚11点结束，期间会邀请政经及文化人士对话，电台会预留频道播放集会内容。路透社引述消息指，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已经就下届政治局常委名单达成共识，将会在下个月中共十八大最终确定和公布。消息指，下届政治局常委的数目将会由9个人减至7个人，当中包括有望接任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名单仲包括主管金融事务的副总理王岐山以及中宣部长刘云山。而为了平衡党内各个派别，中央组织部长李元朝、副总理张德江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亦都获列入常委名单。被塔利班枪击受伤在英国留医的14岁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情况继续好转，首次可以在别人的协助之下站起身。院方首次发放马拉拉的照片，见到她瞓在床上面，双眼睁开。医生说马拉拉还可以写字条和外界沟通，想感谢全球支持她的人。不过医生说马拉拉中弹的伤口仍然有感染症状，面对漫长而艰难的康复过程。争取女童接受教育权利的马拉拉上个星期放学搭车回家途中，被塔利班武装分子开枪击中头部，星期一被送到英国伯明翰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争取复播最后一战，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不见不散。 喂，听讲你搵到份好工喎、 啊，你都唔差，仲有机会继续去外国读书添。 谂翻嗰阵会考放榜，真系担心到唔知点算好， 仲要周围频频扑扑搵学校。 好彩我当年提议去报艺津啫， 自省系你啦。 使乜讲？ 新一期艺津课程已经接受网上报名，记得把握机会，登上 www.pyj.org.hk 报名啦。 机会由我掌握啊嘛！ 就快去旅行，執行李未啊？ 執好啦。 咁你上网登记咗外游提示服务未啊？ 係喎、哦。 登记外游提示服务系免费㗎。去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遇到紧急情况，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同帮我哋添。 咁去旅行就多个照应，玩得放心啦。 登记外游提示，旅程安心写意。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九点零九分啊，欢迎翻嚟 DBC 嘅大家庭啊，咁风波里的茶杯咧第三节咧就仍然继续噶，咁啊刚才咧咁啊好多位嘉宾啊到场陆续有嘛，呢个立法会啊新生出炉，严莫乃光亦都系资讯科技界的代表啊，咁另外仲有两位公民党嘅议员陈家乐同余若薇， 冇错，一出入咧，但仍然两个人系同时喺台上。嗱喺刚才嗰半点钟咧，其实睇见系即系喺现场嘅讨论咧，就讲到系苏锦梁的角色。嗱，我一个好简单问题。究竟苏局长在这个问题上，你是不能也，因为不为也，不能也就可能限于即是他们的权责，限于你一个方面就不可以介入或什么东西。不为呢，你有些可以做但你没有做到了，这就关系到那个的所谓数码广播发牌条款了，这个就是一个法的问题。即是现在其实我们除了情之外，我有激情有悲情之外，一定回到法，你就一定在我们那边了。在法方面如何去厘定呢，就怎样界定呢，我看见余若薇在台上，我不知道余若薇这方面是否都能够是或者是提供一样东西，或者有其他的即是各路英雄高手在个有关这个香港可能史无前例、那台都做了一段时间又不说不做，你那个法例的权责怎样界定，这方面其实应该有更加清晰的说明才得。 没错，首先可能就要做个功课，看下呢签署的那个发牌条款上面双方的角色呢的担当是在哪个位置，另外仲可以援引下外国的例子看看怎做。不如将时间交给现场看看情况是怎样。 你唔少信到交运会。 唔系，其实呢立法会呢即係任何嘅事务委员会呢，其实过去呢几年因为即係民情嘅即係公民嘅社会嘅知识亦都即係成熟呢，好明显呢係越嚟越多即係公众係想俾好多意见。咁所以呢其实我相信莫乃光啊同埋即係阿陈家乐，你今年系咪呢个资讯科嗰个事务委员会嘅陈家乐？ 我唔系，不过我报咗名咧，就会出席埋26号嗰个会。 系。 咁我相信咧，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要坐一扎嘅委员会咧，咁我已经有8个喺身啦。 系。 咁就所以有选择，大家有分工。咁但系我哋公民党当然系有我哋嘅议员喺个资讯科技委员会里边。 系。 咁所以26号个会咧，我琴日收到通告咧，我已经报咗名会出席。我都同意阿 Audrey 讲嘅 ，Audrey 老实讲，因为咧。你話咩擺 invitation 啊？我請你去呢、這個當然有個程序，但係唔緊要。我成日覺得立法會去到今時今日咧，只要有足夠嘅聲音話，喂，我哋想嚟講嘢俾你哋班議員聽，或者透過呢個會話俾蘇錦良聽，係咪啊？直接同佢講嘅話咧，係可以做得到噶嘛？咁所以唔需要等嘅，你即刻寫落去咯。 哇！家樂話又入咗8個委員會，鄭家富真係好勁。我諗起嗰陣時，嗰陣時係咪鄭裕玲啊？林德華？是咪叫做鄭九組？ 鄭九組係啦，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立法會入八個 panel 都勁噶。 係啊，莫麗， 我都想補充， 再加埋個大會咪9組咯。 唔止你係咪仲有啲小組㗎？係 啊係啊，財委會 唔止啊10個㗎啦。我都想補充下咧，就係呢個26號嗰個會議咧，雖然未係正式邀請公眾去發言，但係第一你可以去聽，你可以翻到嚟立法會外邊去表達你嘅聲音。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呢亦都会要求主席呢就是安排时间就是去做呢一个公听会嘅，因为呢一个已经好明显啦，你哋有一人一信，喺网上面又系联署， 然后呢我哋喺议会入面就一齐配合。嗯。 好啦，即係话议会里面呢首先26号呢就会相关嘅人物啊，包括希望请到啲黄楚标之流嘅董事啦。 名单上面有佢名㗎係。 唉，但我估佢一定我认为佢，我唔敢讲啦，唉，都係唔敢估㗎，即係唔知佢开边饭。即係我諗佢未必嚟嘅。啊嚟嘅可能即係只有就係我哋 DBC 嘅代表啦，包括大班啦、何国辉同埋员工嘅代表啦。 员工有好像有两个代表。 一定有啦。但问题就係即係嗰个公听会亦都係重要。除此之外就係立法会我哋旁边呢一个位置。我相信剛才我哋喺九点钟新聞之前呢都同大家傾呢，其实呢个运动要建立呢要首先得到群众嘅认知。嗱，而家我哋嘅認知嘅層面咧，就係只係喺我哋嘅聽眾群。咁要靠當然就係立法會嘅會議啊，咁即係傳媒點都會報導一兩個，即係報導嘅嚇，都會啊。今天咧立法會呢個乜乜乜乜委員會就講呢個。 咁你萬人講咪話千人咯，係咁咯。 係咁，但係咧，希望繼續呢一個嘅新聞，呢個傳媒嘅報導，能夠令到冇關注開我哋 DBC 問題嘅人。開始關注，正如你睇到以黃之鋒，佢係一年前其實已經喺學國民教育做嘢，但係當時冇人理佢哋㗎，係咪？所以大家明白一個運動呢係要慢慢嚟去，好似即係順走咁一路一路呢嚟去浸出嚟。咁而我哋覺得呢，我對大家有信心，我相信我哋自己都要諗下，究竟呢個公民廣場點樣就住還聲於民呢？当我哋星期一已经冇开麦啦，嚟紧嘅星期一，即系阿林伯系咪去到星期日？ 星期日喺呢度咧，系十一点钟咧，我哋应承咗呢个行政处就话我哋会结束呢个。 即系话我哋喺 DBC 嘅收音机或者啊，你喺网上听咧，其实听到听晚嘅十一点嘅， 系 真系啦。今次就真系再唔系好啲人哋话大班咧、哎，又话最后一百小时、啊、又话咩今次 真浪来了，唔系、啊、 今次真系啦。咁之后呢大家喺即系大气电波听唔到我哋啦。咁喺呢一度我哋会唔会有继续嘅集会嘅延续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俾啲意见。 我有意见啊，郑家富。嗱，我记得呢嗰陣时呢阿大班做嗰个节目呢啊，就系、是、十点前的特首啊嘛，啱唔啱啊？咁我觉得郑家富你应该做议会外嘅议员。点解我话议会外嘅议员呢？嗱，呢个位咧就真系正啦，系咪啊？啱啱咧就喺政府总部出边，又喺立法会隔篱。咁我认为咧，你应该每个礼拜三咧就喺呢度开麦，人哋立法会喺嗰度开会咧，嗱你。你咧就巴闭过议会啲议员啦、啊， 你做埋议长都得喎。 系，其实咧，喺度做每逢三点钟，每逢礼拜三咧，你就讲紧议会出边嗰啲入边嗰啲议员。 林毓华咧、啊、就讲咗一句好正嘅，佢话：，不如做埋呢个议长。咁因为余若薇而家都未唔同我一样嘅身份一样，咁呢个就由余若薇做议会外嘅主席啊， 好嘢， 真系，系咪咁啊？喂，不過咁啦，嗱，余若薇呢個建議咧，嗱，我哋唔好互相擦鞋啦，係咪？即 係，即係考慮喎，真係。 阿鄭家富，我只係擔心你哋有冇剪報啫，最緊要唔好咁樣。啊，千祈唔好有咩限制嚇。 Audrey 咧，其實我過去咧就喺議會咧，我好少事務委員會同阿 Audrey 同一個，好少啊。 好少。 事務委員會同佢唔多嘅，大會當然大家有啦嚇。咁平台喺講嘢，我哋訪問你，亦都 DBC 好似未添。 有佢上過嚟好多次啦。 係係係係，唔好意思， 小班失憶啦。 唔係你有上嚟 DBC， 但我訪問你係有。咁我覺得 唔係你訪問嗰啲人要走噶嘛，我見到係嘛，真係好驚㗎， 真係慘啊！而家真係，唉，冇人敢俾我訪問就真係大禍。所以呢即係嗱，余若薇呢這個建議相當好，我會認真下，我相信我哋嘅台前幕後，我哋啊何國輝好、大班好、啊鄧景輝等等，我諗我哋真係要呢、這個係真係好值得諗，因為特別係兩位現任議員，我諗你哋昨日都好鬼興㗎啦，面對即係議會裏面嗰啲保皇黨 霸道， 我諗我哋可以俾一個平台佢哋喺呢度輸輸氣。 系咪啊？ 系啊，嗱，你仲可以邀请其他啲专家嚟讲下，譬如、 啊 這 個、 譬如立法会佢嗰、那个嗰、那个大会嘅动议，譬如系讲紧标准工时嘅，咁或者讲紧全民退保嘅，喂，你咪有邀请啲专家喺出边讲下咯，系嘛？边个政府官员、边个议员做得唔好嘅，你咪喺呢度评论下咯。 好，俾两位言。 你个运动继续咧，就系要有一个即系所谓 theme 噶嘛，有个主旨噶嘛。咁呢个系议会外嘅议会，系民间议会、公民议会、 公民广场嘅公民议会 。 啊，名都有埋啦吓。 喂啊，两位现任议员，对呢、這个啊余若薇建议嘅公民议会啊，陈家洛，你梗赞成啊？大佬同一个党，公民党系咪啊？ 我举个 你公民党喎、 啊，公民党系公民广场啊嘛，梗系撑公民广场先。简单， 收到收到。 大家还声于民啦，我呢个好紧要嘅信息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嗱，好、啊、老实讲，九月九号投咗票，咁你啊送咗廿几件嗰啲泛民入去啦，包括细佬在内。咁但系入到议会里边咧，你见到啦，即系。啊！即系你见到议会里边个对边有几多人啊？咩人都有噶，咩人咩角色啊？咩品种、咩素质嘅人都有噶，系咪？即系英文又唔得嘅又有，中文唔得嘅都有啊！都唔知佢咩 得。学 历有水分甚多嘅都有，我今日见到。 中英文都得，佢咩得咧？ 系咪？真系好得人惊啊！即系我哋讲句说话都俾人话我哋焚书坑儒啊！但系佢未搞清楚个成语。有一个咧就话自己系香港共和国，即系简称咧系港共嘅成员。是咪？即都得嘅喎，咩人都有嘅。咁所以唔該大家唔好以為啦，九月九號投咗票咧，唉、哎，搞掂啦！你廿幾個咧，以後嗰四年我交俾你哋，對唔住，我喺裏面話俾你知，其實我哋入對入邊咧就有制度暴力對於我哋嘅好多嘅打壓，我哋盡我哋嘅能量，但係有你哋喺呢一度喺民間社會一齊去傾咧，咁就好玩好多啦。佢哋呢四十幾個都要睇下出面你哋嗰啲怒氣。憤怒係嘛？嗰啲喝彩、嗰啲柴台，佢哋係驚嘅。所以你廿幾個對住我哋咁樣講講講冇問題啊！我咪喺度拉咯，喺度扯咯，喺度嗌咯，喺度鬧咯。但係有埋你哋咧，我話俾你知個主旨啊，一路過去西環，再上北京咧，佢係聽你哋咧係仲係細心好多嘅。所以你哋越係齊心，大家越係齊心，議會內外點樣裏應外合咧？呢、這個咁嘅香港咧，就一定可以俾我哋守護到，係咪？ 好。阿莫麗哥， 我哋呢就得廿几件，但係呢人哋就有四十几件，所以呢你好现实嘅，佢就觉得呢有乜嘢嘢呢，今届立法会我最大，我已经唔使同你哋傾㗎啦，咁就真係喎、你睇下过去两个礼拜我哋开咗会，即係个零礼拜嘅时间，你见到呢选主席就唔使同你協调嘅，協调咗又可以反台都唔紧要啦。第一件事上嚟傾，唔係傾啲咩政策，香港要點樣搞好佢、啊、都唔係。第一樣上嚟傾就係要反拉布，即係要剪布。喂，依冇人話會拉布嘅情況之下咧，佢就第一樣嘢就要搞你。咁啊，搞到咧，即係咧，琴日所以咧開到成九點啦嚇。咁啊，呢個都仲係小兒科啫，仲有排嚇、啊，個個禮拜都係咁樣樣。你估我哋好想啊？我哋都唔想㗎喎、哦、但係呢而家呢係建制派佢覺得我哋人多勢眾根本就唔使聽你哋。選民呢去到選舉嗰陣時呢嘿唔使驚㗎，結果呢又係投返俾建制派㗎咋。佢哋而家呢係覺得已經呢係完全係唔使理市民嘅聲音，亦都唔使理呢啲所謂乜嘢泛民嘅意見。咁、啊、所以呢就所有嘢唯一一個目的，配合梁振英施政，配合中央嘅路線，就係咁嘅啫。好啦，若果係咁，我哋靠咩呀？靠我哋喺入面喂講規矩、講人數、講投票，我真係唔夠佢㗎喎，我哋拖得幾耐呢？咁樣就係、是、要靠出面嘅人民囉，就要靠你哋囉。所以呢嗱，真係每一次你好似國民教育呢一個咁嘅經驗，我哋睇得好清楚嘅，政府跪低唔係因為議員，係因為市民，係因為你哋。唔好話我哋就係靠你哋做咗嘢之後抽下你哋水，其實我哋係靠你哋出咗聲之後呢，我哋先至可以發揮好微小嘅作用。實際上呢，作用實際上呢，改變個社會係靠每一個市民囉。如果你真係每晚有幾萬人喺度圍住佢話你哋太霸道咁樣嘅話，我諗呢我哋先有機會可以改變 啊。所以呢余若薇嘅一個建議呢，真係一石激起千重浪啊！大家即係由今朝 八點鐘一路咁坐喺度，我哋開咪聽咧。宇陽薇第一個反應對我頭先同我講話，喂，鄭家富好似未瞓醒咁樣，係嘛？即係咁啊，多少啦。雖然我個樣就好似未瞓醒，不過我腦咧聽完你呢一句咧就醒咗。 係啦，公民議會當頭棒喝係嘛？ 我自己覺得呢個係一定，我已經個腦已經喺度諗咧。嗱，如果我哋 DBC 能夠復播都好咧。呢、這個逢禮拜三喺呢一度，譬如十級自由風喺呢一度直播，然之後一路，當然我哋八點後有翻我哋自己節目，但係我哋呢個廣場繼續可以咧有議會外嘅公民議會嘅提升，嚟去令到可能都冇 DBC 收音機冇乜點聽過嘅，跟住一個好重要課題，例如你財委會嘅。嘅修訂呢個問題會唔會對日後議會整體嘅運作根本已經係崩潰，大家都閹割咗立法會少有嘅一啲嘅權力嘅話，呢、這個都係一個十分好嘅場地同埋平台去發揮。就算好啦，咁如果冇啦 ，DBC 暫時一段時間鳳舞台咧，我相信咧，我哋啲工作人員大家一齊諗咧，就係、是、逢禮拜三。又或者下個禮拜五財委會傾呢個長者津貼嗰啲問題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咧喺呢一度有個公民議會，咁我哋係唔會少得余若薇嗰份嘅，係咪啊？ 係係啦，其實嗱，唔係話我哋喺度講個人嘅問題，我覺得咧係講緊即係你 DBC 唔係淨係講一個台嘅問題，亦都係講緊譬如議會嚇佢喺度。做緊啲咩嘢？好多人喺出面睇嘅時候，佢淨係睇到電視機前面好短嘅一樣嘢，或者佢唔係好清楚究竟擺喺成個議會嘅運作呢一忽係究竟係咩嘢啦。但係如果譬如你有啲俾人叮走咗嗰啲， 有啲解讀啊，有啲係背景資料介紹啊， 即曾經做過議員嗰啲，或者你話對嗰個議題，頭先舉例，譬如係講緊全民退休保障嘅，咁你又揾啲人嚟專人同佢解釋， 揾啲專家， 係咪？即係有啲報紙、有啲報道、有啲評論、啲學者，咁你話係咪佢講嘢啱曬咧？或者唔係噶嘛？咁你呢度個廣場最好咧，就係市民可以嚟參與，佢變成議會一部分。咁你亦都係推廣緊即係公民嘅意識啊，咁所以唔係淨係講緊。DBC 一個台的問題， 所以我們真的都集思廣益、我們都當然在、開緊會裏面開緊會，我們又在另外一個即是在這裡有個銀幕直播，如果有些精辟的議員在這裡，剛才你們說什麼中文又不得英文又不得的議員發言的時候，那我們就聽一下他怎用什麼文來去發言咯，是不是？ 昨天呢家樂你都真的搞事、搞了個用 Google Translate、就將那個動議就將佢 Google Translate 咗去做英文啊，咁你仲讀出嚟，你仲忍唔住笑啊，你都係真係唔係好掂啊。不過更加唔掂嘅就係啲語言呢，我諗有一半呢喺度呢可能係唔知你喺度講緊啲乜嘅。 喂，重複嚟聽下，喂，我 miss 咗，我冇聽 到。你帶嗰份嘢你都唔記得啦，讀唔到出嚟啦，唉、哎、真係。但係個問你解釋一下究竟發生乜事啊，嘉樂。 多謝啊莫乃光。其實冇嘢嘅，只不過係你喺議會裏面好多嘅文件咧，就應該根據我哋嗰啲開會嘅規矩咧，都應該有中文、英文嘅。咁呢個唔係我哋奄尖聲悶話要兩文三語，只不過咧就係、是、其實好多法律上面嘅條文咧，你需要兩種語文擺你前面，咁你先知道佢講緊乜嘅。因為你如果只係睇一種咧，可能有另外一個問題啦。鄭家富律師啦，如果唔係大律師啦，應該比我更加清楚呢樣嘢。咁我哋啲新丁議員去上嗰、那個。即係先收班係嘛？即係個嘅時候咧， 先收班， 先班係嘛？即係個法律顧問都係咁講㗎。喂，你議員要留意喎，有啲嘢你以為中文讀咗你明咧，英文可能有另外一啲嘅補充嘅意義喺裏邊。咁所以琴日好笑啦，阿葉國謙咧就神咁早啊，整咗啲所謂剪報嘅即係議案，就嗌你要改呢條，你要改呢條，你要改呢條中文版嘅啫。咁啊，由今年七月去到今年嘅十月十號，又係嗰個中文版。喂。講到明所有文件擺得上嚟嘅都要中英文版喎，我點知阿葉議員你個中文版變咗英文之後會點呢？咁佢又唔理我啦，當然係咪啊？咁立法會又冇人理我啦，咁我真係嬲啦， 向主席投訴。 我咪揾同事喺休息嘅時候，你幫我 Google Translate， 你知咧建制派 Google Translate 㗎嘛？ 係咪嗰啲宣傳啊，有啲好好笑啊，即係 model 嗰啲好得意，咪就係就係 translate 咯。如果翻譯咗出嚟之後咧，就一塌糊塗。咁我就唯有冇辦法，即係莫拉光。 即係 business model 就變咗係商業模特兒。 咁我揸住，係啦。咁我揸住嗰份嘢，我俾阿張宇仁主席，佢好好喎。佢睇完之後，佢又冇嘢喎。誒、哎，印俾所有議員咧，印一份咯。咁我就揸住份嘢，我話葉議員，你又冇英文版，咁我又唯有即係下一揀嚟啦，揾個同事試下，係你咪想要呢個版本咧？咁梗係一竅不通啦，係咪？九秒不通嘅英文。咁啊，讀完之後咧，佢梗係好冇癮啦。咁、但係我讀嘅時候，你真係好笑噶嘛？即係嗰啲英文 Google Translate 一撇咁樣。 係。 咁所以嗰個問題喺邊咧？就話、是、你哋要去做，唔該你都做得規規矩矩，正正經經嚴肅去做。起碼你用我哋去通過或者唔通過都知道我哋做緊啲乜先得㗎，係咪？咁尤其是咧，又係佢嘅喎，佢又話咧，你原本咧呢、這個比較複雜，不過好簡單，我解釋俾你聽。佢、就話你 emotion 同 one motion 咧係有分別，但係中文咧都可能要做一個議案。emotion 同 one motion。咁我就 Google Translate 佢嗰、那個、啊、只係提出一個議案中文。咁我英文要做 emotion 喎、啊，即係有即係可以不停咁提 emotion 喎，可以眾數嘅喎，咁佢好冇癮啦，係嘛？即係我諗，其實咧個過程裏面，我只係想透過呢一個比較輕鬆嘅一個部分，想話俾議會知道，想話俾你哋知道，想話俾公眾知道咧，我哋嘅議會唔應該咩人大政協化啊嘛，係咪啊？ 係講得好， 我又輕鬆啲咁樣樣啊，角色扮演啦、啊，你記唔記得阿、啊、葉國軒點樣回應你噶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经济民生联盟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说，内会和财委会就议事程序和规则的争拗，正好反映社会两极化和对立。他又说，最低工资实施一年半以来，有600间茶餐厅和中小企结业，他认为问题是租金和工资成本上升。他在商台节目透露，有茶餐厅以时薪50元都请不到人。他促请政府应该公开之前研究的报告，给社会了解最低工资的影响。另外，林建峰认为长者生活津贴需要设立入息和资产审查，否则可能对下一代构成沉重的负担。又说措施不应该同全民退休保障混为一谈。而社会对全民退休保障的意见分歧需要进一步讨论。香港数码广播的员工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争取公司复播，并要求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会面，要求政府介入事件，责成股东履行董事会的决议，注资入公司。电台的创办人兼台长郑经汉早前表示不会出售自己的股份，会同电台争取到最后一分钟，即使要向人借钱，亦都会想办法救回电台的股份。如果不成功，就会将电台关闭。至于回购股份的详情，他说属于禁制令范围，不便透露。集会将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结束，期间会邀请政经及文化人士对话，电台会预留频道播放集会内容。法国西南部多处地方因为风灾电力中断，目前有超过20000户的家庭停电。好多树木被时速超过100公里的强风吹倒，令电线杆受损。法国配电公司出动超过1000名职员抢修，已经为50000个家庭紧急恢复电力供应，但是目前仍然有20000几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南部比利牛斯省和上加隆省部分地区。当局估计当地时间今晚可以恢复正常。当地风力开始减弱，但是暴雨紧随其后，两个省的警报仍然生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现在的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 7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数码广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 我很支持你哋 DBC， 我都好唔开心咯。你哋本来喺度做咁耐，同埋我好想由细听到大，点知又冇得听噶、哦嗯。我真系好中意听 DBC 噶，同妈妈一齐都。 吓、啊、，DBC 又冇啦。其实国内已经收得系好好嘅，好听嘅、嗯，但有时都好断啦。咁我觉得又消失咗咯，又要吓、啊真系好好珍惜而家所香港睇到嘅资讯。即系我哋真系要好珍惜，因为我觉得自己喺国内嘅话，好多嘢都系唔知道。即系香港人真系要好好珍惜呢样嘢咯。 DBC 你又被封麦啦，咁点搞咧？即系日后啲小朋友或者啲大朋友，或者一啲冇朋友咁失去咗你，就好似失去咗大班人冇呢个精神支柱噶啦。 数码广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 D100 即买即播分类广告，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呼吁全香港反对灭声，希望还 DBC 于民的朋友们，今日政府总部见证我们争取复播最后一战，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不见不散。 郑兼寒的前因后果，梁美芬，老鼠露出尾巴。 你而家好似立法会咁，梁美芬一喺法律界完全冇地位、不受尊重嘅人，你真系霸我咁嘅位嚟做咩？第二样嘢，一做咗你知唔知做咩咧？好多人唔知嘅，佢啲阴谋啊！点解改十点半开会？佢第一日改时间，佢嘅借口就系佢嗰日唔得闲。大佬，你去争取呢个委员会主席嘅时候，你要知道我系要全力去做好呢份工㗎嘛。你一早知呢个委员会系逢礼拜一四点半开会，你就真係抢呢个会嚟做。喂，我哋入委员会呢，我计时间㗎。我话边日我唔开得呢，我就唔入㗎。因为我要就啲时间费事缺席㗎嘛。做主席根本唔可以缺席㗎。狐狸露出你尾巴呢，而家不过佢唔系狐狸，佢冇资格做狐狸。佢老鼠，而家老鼠露出尾巴，佢就第一样嘢做就系咩呢？将礼拜一四点半呢个法律委员会改咗做朝头早开。你知点解？就赶尽杀绝嗰啲大律师唔可以嚟开会啊嘛。因为大律师揾食噶嘛，佢就礼拜一一定咧好忙噶。你即系想嗰啲大律师唔嚟开会啫嘛？点解社会已经冇咗公义啊嘛？ 而家缴交政府账单嘅收费更方便啦，去全港千几间便利店，除咗可以交水费，仲可以交差饷同地租、薪俸税、物业税、偿还学生贷款等，缴费只接受现金，每次上限系5000元。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的资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以浏览父母处网站或致电2845-8866查询。 这个月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经计算了本季的差饷宽减，最高2500元。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10月31日或之前好交啦。如果不是，就要给过期附加费。如果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啦。而家交钱更方便啦，可以喺全港过千间便利店用现金交差饷同地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时间是9:37，欢迎翻嚟最后一节风波里的茶杯。刚啱咧喺呢个即系政府总部楼下摆档啦，林伯同埋家父咧同一众嘉宾就谈论到啊影子议会呢件事。 系冇错，刚才即系余若薇就提出一个或者系我哋呢个公民广场嘅发声啦，广场发声嘅人民嘅声音咧，佢认为每个星期三下昼我哋就喺度摆档，就继续喺议会外咧系发声。一方面咧系即系当然系要对照议会内嗰种嘅即系不同嘅。嘅即系强弱嗰种嘅声音，另一方面咧，即系睇到一样嘢啦。今日咧，政府管治能力弱，议会议政能力弱。 但民間呢係越越強越成熟，所以呢民間聲音分分鐘比入邊議員呢我哋嘅議政水平更加高㗎。 咁分分鐘嗰個影子議會呢即係會呢即係好大程度上呢反映出議員嘅即係個質素啊參差良莠不齊喎。 特別係即係如果講到係即係 DBC 復播之路可能係漫長，都好多嘅波折好多關卡要過。如果喺段時間我哋仍然維持每個星期三喺政府總部樓下我哋有个嘅今日公民广场继续发声，嗱，无论对 DBC 嗰个复播之路，对整个香港议政水平、民间声音发声，都系一件咧系值得系认真去思考同埋安排嘅一个方向嘅。 好啦，未来嘅日子啊，呢、這个公民广场咪继续咧都可以存在喺呢个自由空间，就还看日后啦。咁啊，而家先睇睇咧眼前事，就系、是、去翻现场睇下情况如何。 毕竟系系咯，壮观 嘅。我谂谂啊，喺嗰度做，大家仲过瘾啊，真系啊！哇！如果夜晚，譬如你好簡單，頭先我即刻同阿何國輝啊，我哋 CEO 講啊，我話喂，如果個禮拜三嚟，首先我梗係要諗下，即係行政上係嘛，同埋資源上係掂唔掂？ 唔係一定喺呢度好啲，大家富。雖然嗰邊海景靚啲咧，就嚟冬天啊，因為咧好似話今年冬天係特別 長， 特別凍啊， 特別凍， 所 以。我即係咁講， 我建議你都係喺呢度開公民。 不過咧，即係我驚第時佢真係啲閘鎖曬，唔俾我哋入嚟，我哋都有後著咁解啫。幫我講埋何國輝頭先同我傾嗰幾句咧，即係首先我都覺得，就算我哋呢個台喺聽晚嘅十一點開始真係滅咗聲，但係余若薇呢個建議咧相當好，我相信何國輝會同阿大班咧係認真考慮，究竟我哋幾時就會即刻。喺逢星期三嘅立法會大會， 小班我又監聽啦，認真定認真啊？ 即係有時咧， 你又要學下葉國謙咁講，你中文唔好啊？ 唉，我中文又唔好，唉，呢度又我英文又唔係英文電台啊，廣東話。不過咁啦，即係林旭華，我真係好多謝你嘅監聽。我讲错咩话？认真定嘢？你讲完我都唔知我讲错咩嘅，有时即系林旭华就系咁嘅，相当好嘅监听。不过无论点都好咧，我相信咧，即系呢一个建议就系已经系我哋喺呢一个今日呢个广场或者琴日开始，其实呢啲就系集思广益啊。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未开放俾我哋台下嘅听众吓、啊，我哋即系阵间等几位我哋台上嘅嘉宾。就住呢一兩個觀點之後咧，我哋就開放俾大家咧係發言。如果你邊位想發言，你 舉手得 㗎啦。咁我哋有工作人員咧攞支麥俾你，或者你舉咗手之後咧，不如就企嚟呢一邊啦，好嘛？係嚟呢一邊啦，好嘛？鄧景輝， 阿富啊，同埋我哋要講下咧，頭先你一路講咧就話係呢個係後生嘅學生哥咧，點樣喺嗰個係去醖釀嗰個咁樣嘅反對嗰個國民教育啊？實情透過尋晚幾個網台嘅直播咧，係SoRec啦。係有呢個係人網啦，咁有 RTV 啦，係海外好多嘅係觀眾都有回響嘅。尋晚有聽眾話俾我知咧，佢哋喺網上睇到咧，就係、是、馬來西亞嘅係仲要唔係華裔嘅係觀眾，佢都係見到我哋呢個集會都非常之感動，都有留言嘅。 即係唔係好識聽廣東話，見你見到個畫面咧都感動。 是 啊，犀利啊！就喂，三位嗱，因为新闻之后三位未发过言咧，俾三位再讲讲之后咧，我哋就俾台下咧系发言啦。莫乃光，你即系对于你一定系撑我哋噶啦， 一定一定。公民议会，公民呢个议会呢个 idea 咧真系好好嗱。如果你哋个礼拜三做咧，第一，如果资源上边系觉得好难维持落去，我嘅意见就系都唔紧要嘅。你睇下外国好多地方，就系揾张凳仔。动喺上边吓，企上去就系讲嘢， 有个 都可以 喺呢个海德公园。 海德公园都可以吓，但系咧慢慢咧就会，你睇我头先睇见咧，我今朝嚟到咧见到好多老人家咧走嚟问话我点样可以捐钱啊咁样样。我直情有个感觉就系咧，而家咧 DBC 咧就好似变咗一个公共广播吓。香港我 真正嘅公共广播， 真正嘅公共广播，你搞咁多年话香港电台应该真正嘅公共广播，政府左头左势。而家咧，其實 DBC 就係做緊呢樣嘢，所以政府唔知係咪驚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原因啦嚇。咁、啊、所以咧，你哋其實而家咧就係、是、好似外國嗰啲公共廣播咁樣，市民自己集腋成裘去支持佢，政府嘅資助咧係好少嘅，甚至冇嘅，冇嘅。而家美國都 cut 緊啦，就係、是、話市民 繼續去令到佢可以繼續落去。所以呢，你哋呢個公民議會如果喺議會外面做呢，我希望你哋甚至可以幫我哋喺2016年打返入去個議會入面，等我哋唔好咁慘。 好，阿陳家樂。 絕對同意莫乃光講嘅，因為呢所謂還聲於民就唔係一句口號咁簡單，大家嚟得嘅，我哋今日嚟得嘅過往公民黨好多嘅朋友啊，參與過 DBC 嘅工作，或者係幫過手，或者開過咪，譬如我啊、陳淑莊啊、湯家華哥、梁家傑啊、余若薇，當然都一齊有講過嘅幫 DBC。我哋嘅諗法一樣，就係當建制派而家以為揸莊可以控制曬成個嘅制度，佢就想搞咩呢？就係將呢個立法機關滅咗佢，揮劍自宮啊！佢以為自己好勁啊，就揮劍自宮，好似琴日咁葉國軒嗰個動議。另外呢，佢喐呢個司法機關，梁愛詩發咗話啦，係咪阿梁振英話，哎呀我唔評論啦，佢個人意見節目嚟嘅啫，咁就咁得㗎喎，唔關我事喎，你做咗特首係咪，即係你蘇錦麗啊 ,DBC 又唔關我事喎，你問我咩我都唔答你㗎喎， 因為佢要人呢去約佢啊，邀請佢先會去係聽㗎、真係。 好離譜㗎、你佢 呢。你最好跪喺佢面前㗎嘛。 佢哋呢就唔理㗎啦，即係立法機關囊中物，司法機關佢用盡所有方法將佢踩低踩扁佢。人大取代佢最好啦，係咪？全部自己人一黨專政，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話有第四權。咩叫第四權呢？就係傳媒嘅監察嘅能量一定要保留落去。我哋有大氣電波，我哋有呢個 DBC， 我哋有大家所有嘅網絡嘅平台咧，全部唔該一齊幫手啟動佢。我哋喺議會裏面嘅時間其實即係大家嘅時間啊，唔使擔心。你哋喺呢度擺檔咧。我同莫乃光或者其他朋友呢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呢就好方便嘅。一齊喺呢度呢係議政論政參政同埋自己話事好唔好，一齊做啦。 好、你係始作俑者呀、余若薇。 喂諗諗下咪好似嗰時高鐵咁樣呀喺呢個係立法會外邊呀。 係呀係呀真係。Audrey。 嗱你哋呢度呢就寫住話反對滅聲還聲於民啦。咁你睇下真係好工整㗎喎，因為嗰度有聲跟住下面嗰度有聲，咁所以民呢咁你就要跟住下面嗰句呢就係、是、與民共議㗎嘛，係咪、因為你知啦、梁家傑呢我哋公民黨嘅黨魁呢成日講咩呢都係與民共議㗎，咁我成日一佢一講呢我就有幅圖畫㗎啦，即係好似呢即係樣樣嘢呢都要即係人民呢或者市民呢要同政府應該可以跳舞咁蹦擦擦㗎嘛，唔係好似嗰陣時政改咁話一二一二硬係跳唔落去。系啦，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市民咧，就你唔邀請我都好啦，我哋自己咧就要嚟嘅。咁所以即係議會咧，唔好以為咧，就係、是、因為嗰個選舉制度嘅問題，唔係話我哋啲市民啊唔投票或者唔關心，而係個選舉嘅制度問題，選出嚟嘅議會咧唔係真係代表性嘅，唔係一個普選嘅議會。我哋嘅政府亦都唔係一個普選產生嘅政府。咁所以我哋市民其實有責任。我成日同大家講咧。即係一國兩制，咩叫一國兩制先得㗎？點解唔係一國一制先得㗎？咁嗰兩制呢，即係我哋香港嘅制係邊個捍衛呢？係咪？你諗下我哋特首點同我哋講呀？佢話喂你唔好閉關自即係所講呀、啊、咁啊。即係佢認為呢，即係如果我哋要捍衛我哋嘅制呢，其實呢就係、是、我哋喺度閉關咁解㗎啦。其實即係我哋好多時候都係維護緊我哋嘅核心價值，所以市民呢，我哋每個人呢都係持份者。咁我哋咪嚟到呢度參與，即係議會既然佢係一個即係唔係好公義嘅議會，因為佢個選舉嘅制度令到佢真係唔係代表我哋廣大嘅市民嘅。咁我哋嚟到呢度過個星期三監察，亦都係一個最好嘅公民教育、公民意識。你話同埋即係啱啱嗰個學民思潮，佢哋做咗嗰個全民醒覺，都係一樣嘅問題嚟嘅啫嘛。即係我哋大家關心我哋香港嗰一制，我哋維護我哋嘅本土嘅核心價值。就唔係話我哋所講嘅，係嘛？ 我哋如果愛香港咧，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咧，係關心公眾事務。唔好以為你一個一把聲音好微弱，唔係，我哋好多個一個聲音連起嚟咧，嗰、那個力量係好大嘅，真係。所以咧，希望大家 發現。係、哎、 真係㗎，唔簡單㗎。 頭先阿莫乃光一開始講咧，就話啊，如果你哋。呢度如果資源唔夠呢，咁我以為佢講話，唉，我作為立法會議員呢，我就好似基督徒咁十一奉獻咁嘛，將你嘅係不過講笑啫，莫乃光。 IT 技術呢，我哋可以盡力 嘅，會嘅。不過呢，因為我手頭呢，因為即係同事提我，我點都要講返，即係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基金。咁、那個 number 呢，就係即係恒生銀行嘅 2804419400001。 咁咧就即係以呢一個嘅周啟邦律師事務所咧作為而家嗰個嘅户口嗰個嘅名稱。不過咧，因為李卓仁同埋朱耀明咧已經係成為我哋嘅呢一個基金嘅託管人。我哋而家要盡快開個獨立嘅，因為呢個銀碼已經係超過咗270多萬。咁即係短短嘅八日咧，我相信即係但係當然同大班嘅目標1000萬咧，仲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咁要大家繼續嘅努力，好嘛？咁咧嗱，我知道咧，聽眾啊，係唔係我哋嘅台下嘅觀眾咧，我哋朋友咧係想發言啊，係請講。系贵姓啊？ 系姓梁嘅。 阿梁生， 打我之前喺自由风同埋呢个风火茶会打过几次发表噶啦、 啊。好啊，请讲。 咁啊喺现场，我就想了解翻一样嘢，就系话点解呢个通讯局亚视喺之前叫做通播事务广播事务管理局喺亚视嗰个风波率，亚视嗰个股权争拗，即系蔡显明同埋王晶之间，佢会介入。佢會介入呢件事件，但係到 DBC 有股權爭拗嘅時候，佢唔介入，佢懶處理。你話蘇錦，我覺得蘇錦良呢個人咧做嘢咧完全一塌糊塗啊！咁你哋議會裏面希望要反映呢樣嘢，因為個亞點解兩樣嘢係雙重標準？係咪因為亞視嗰個有阿爺照啊就要處理，而呢個咧就成日打阿爺咧就唔理。 好啊， 卡片蘇就識蘇卡片啫嘛， 完全贊成啊！嗱，多謝你提醒我哋呢個 point 啊，完全贊成啊！因為咧嗱，而家咧呢幾日咧，另外一個議題我哋講就係話嗰啲免費電視牌照點解咁耐都未發啊嘛？有啲人甚至問我喺電台第二個節目嗰度問，喂，係唔係佢哋要保護而家嗰兩間電視台，尤其是嗰間做得唔掂嗰間啊咁樣樣？哇！我話咁都係理由嚟嘅，佢話咁驚住啲官員驚住話有個台冧咗嘅話咧，咁啊好冇面啊嘛，定係要真係要保護佢啊嘛？好似你話齋啊，保護阿爺的聲音啊嘛，咁樣樣啊，而家政府做嘅嘢，我哋都唔想咁樣估佢噶。 呢個特區政府好多研究報告咧， 佢 讓收收埋埋噶， 收收埋埋，佢又唔出嚟講點解？咁你咁講，絕對係合理嘅估計啊，係咪啊？ 喺今年嘅年頭咧，政府係特別咧再委託咗一個嘅國際嘅研究公司研究下，如果再發3個免費嘅電視牌照，究竟嗰個廣告嘅收益咧夠唔夠去養呢5個電視台？結論係辛苦，但係可以嘅。而最後呢3個商辦嘅電視台係咪要申辦咧？咪由佢哋自己商業決定咯，關你蘇錦良咩事啫？行政會係快啲係要有一個處決就係嘅。 好，跟住另外仲有一位，系你贵姓啊？ 我姓林噶。 阿林生， 喺度咧，我有几样嘢想讲嘅。咁第一样嘢咧，大家就千祈唔好以为 DBC 呢个电台咧系冇年青人听。咁第二样嘢讲嘅， 会我睇到你个样，我就知道唔会啦吓。 第二样嘢我想讲嘅就系咧，喺收音机旁边听紧嘅年青人咧，就千祈唔好以为净系得自己一个听紧 DBC。咁咧，我仲想繼續講落去嘅咧，就係咧，我哋咧其實作為一個年青人咧，我哋當然就不能夠好似搞呢、這個服務運動委員會嘅呢啲咁嘅人物咁樣做一啲大事啦。但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企出嚟。咁咧，如果我哋企出嚟嘅話咧，我哋仲可以做一條識點著火嘅柴。但如果我哋去到呢啲咁關鍵嘅時刻都仲唔企出嚟嘅話咧，咁我哋逐少少嗰句就真係一條廢柴。我依家咧就希望咧可以借住呢個大氣電波咧，係呼籲一班聽緊 DBC 電台嘅中學生、小學生啦，甚至係大學生咧，佢哋亦都可以喺呢個禮拜六嘅時間咧，亦都可以出嚟呢個公民廣場。咁老老實實咧，其實我下個禮拜咧，我都係要嗰啲 midterm 啊成嘅，我都嚟咗。我昨晚是通宵咁坐喺度，講開通宵咧，我有一樣嘢想表達一下嘅，就係咧，我要喺呢個機會度表揚劉南光先生。咁我昨晚咧， 好 坐咗喺度咁耐咧，佢又喺度，亦都喺度做嘢做咗咁耐，同埋佢嘅一班嘅 同事啦，一班同事， 即係我哋見到我哋 DBC 嘅員工咧，喺咁危急嘅關頭都喺度盡責咧。其實咧，我係覺得呢個電台咧， 係爭取復播呢，其實係好有希望嘅。咁我哋依家爭嘅呢，即係大，我哋只需要更加多嘅市民，更加多嘅聽眾出嚟支持我哋。所以我依家再三呼籲呢，聽眾們呢，就希望可以喺今日就嚟到呢個公民廣場呢度呢，就繼續支持 DBC。好， 誠意所言。呢位年青人呢，我哋更加有更大嘅希望，係咪？多謝你嘅鼓勵啊。跟住有位 我覺得呢位朋友林同學啊，等林青年人非常之好啊，就係話呢，如果唔出嚟就變咗廢柴。而家喺呢個樓上呢，蘇錦良呢就係其中一個啦。 跟住有位請貴姓啊。 是啊，小姓严女士。 严女士你好。 咁多位主持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我今日呢就嚟到呢度带埋个收音机 ,DBC 嘅收音机嚟到支持幻星于民。 多谢。 咁呢就我呢就係、是、你哋嘅忠实听众嚟嘅。我由朝头早七点钟我就开收音机。一路系咁听，听到夜晚黑深夜两点，我先要瞓觉。咁我本身咧，亦都买咗屋企好多人，个个都买咗 DBC 嘅收音机嚟到听。点解咧？呢啲咁嘅节目咁好听咧？我而家喺呢度多谢郑京汉先生、何国辉先生，同埋你所有嘅主持人。 多谢你， 俾到我哋咁好听嘅节目。 好， 就你哋嘅水准系好 top 嘅。是个水准亦都是好高嘅，个节目亦都好丰富嘅。咁你哋 DBC 嘅电视台呢，做每一个节目教导到嘅细蚊仔啦、成年人啦同埋长者，俾到佢哋嘅精神食粮，多咗好多好丰富嘅教育知识。我而家喺呢度呢就多谢你哋所有 DBC 电台嘅主持人啦同埋职员啦，咁样呢就俾到我哋嘅服务。就而家呢我有几个 point 我就想讲一讲嘅。首先呢，我就希望苏锦良局长呢快啲出嚟处理呢件事。 好。 还返呢个我哋听众嘅应得嘅权利，我哋所听嘅 DBC 嘅电台。我哋唔可能咁样冇咗嘅，你嘅责任。我哋系纳税人俾钱你嘅，你应该企出嚟。 系。 一定要处理呢件事。 唔好做废柴，系嘛。 冇错。呢个系你嘅责任嚟嘅。 好。 其次呢，我就系讲李国章、李国宝，你哋呢咁嘅有钱人。正所谓读书，读书嘅意义都系明白事理，做人要有正义感、礼义廉耻。咁你既然你讲得出，应承咗你哋嘅股东系注资呢一个嘅，点解你言而无信、反口覆舌？你已经唔系一个正人君子，俾人感觉得你系，你一定要君子所为，应该要注资呢、这个你哋嘅呢个 DBC 电台，还翻我哋呢个听众嘅公道。 好 多谢叶女士。 喂，好嘢啊！喂 ，DBC 唔止嗰啲节目水准高 top， 听众嘅水准仲高仲 top 喎、 啊。你而家先知啊？ 是啦，我系一个 太迟。 我系冇学识嘅人，但系我都明白你做人要有言而有信，唔好做一个 好嘢 冇良心嘅人。正所谓你啲咁嘅有钱佬，你所有俾你拥有一切一切嘅荣华富贵。但是你唔望呢一代好，你望望你将来你嘅后代会系更加美好嘅。而家有钱唔代表你嘅一切嘅。正所谓好人有好报，你而家俾翻个良心出嚟，俾翻我哋呢个听众嘅公道，咁你福有由归啦。 好，多谢晒你，多谢晒你，我哋俾啲掌声，再俾啲掌声呢位啊！ 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咧，系 DBC 研发嘅一个系可携式嘅耳筒收音机。呢、這个收音机实在咧音质非常之靓嘅，但系无奈咧，我哋呢个咁嘅系通讯事务管理局又好，佢哋系咧嗰个功率啊播放嘅功率咧，大气电波度咧系有个弱制。所以令到呢口啲地方係仍然係有盲点嘅。然后佢就话不如你先做啲补点嘅工作，实证如果可以呢准许喺个发射站呢推大佢呢就经验呢我哋收听呢就会係更加收得更加好㗎啦。 我諗 都呢个需要大家嘅支持。 即係头先你听阿严女士嗰番几分钟嘅说话，你听下佢攞住支咪呢，即係前前后后，即係你佢一定个心呢，我諗佢唔係好多机会同大家见到咁多人讲嘢。但系点解佢都能够讲得咁畅顺呢？就是、因为出于 理直气壮， 除咗理直气壮，就是、一个真字，系讲紧自己真心嘅说话。因为从声音里边发挥到我哋 市民想听真话。咁呢个我觉得，头先我有位听众走咗啦，佢专登佢留低个声音信息，我同大家讲，佢话佢6000蚊人工一个月，佢就冇办法啦。佢话点样都好咧，我买咗个2000蚊嘅 iPhone， 即系嗰啲平啲嗰啲啦吓。第一时间就系 download 我哋嗰个 WhatsApp app 系啊，个 apps 啦吓 ，download 个 apps 就去听我哋呢个 DBC。6000蚊一个月，用2000蚊，跟住而家我哋就停播啊，大佬。 不过我哋嘅特区政府系唔识得听真话嘅。 不过咧， 不停系讲大话。 佢听完咧，余若薇讲话公民议会咧，佢话俾我听，佢一定个个礼拜三会嚟、嗯，好嘛？咁所以咧，各位嗱，我哋咧就快到10点。 应该咧呢、這个活动系一个比城市论坛更加成功嘅节目。 唉、哎，呢、這个唔使谂啦，系嘛？系咪真系？唉、哎。不过咁，即系林毓惠因为喺港台做过，无论点都会讲下呢、這个，即系同城市论坛嚟比较。嗱，我哋十点后有龙凤大茶楼啊，咁我哋 三位 会继续 嘉宾咧，仍然会系留喺度咧，多一个钟头嘅。 继续啊嘛，喂，大家咧，嗱，我哋真系好开心，今日由8点钟啊，有大概即系几廿人啦、啊，到而家就都好多人啦、啊，系嘛，系、哎、真系。唉，真系唉，好多人噶呢度。不过咧，今日 用 先 控就知道啦。啊，好劲啊！呢、okay, 這个人真系啊， okay, 多到新闻听紧噶啦。咁大家龙凤大茶楼会继续，拜拜。 龙凤大茶楼啊！ 唉，真系唉，好多人噶呢度。不过咧，今日 用 先 控就知道啦。啊，好劲啊！呢、這个人真系啊， okay, 多到 新闻听紧噶啦。咁大家龙凤大茶楼会继续，拜拜。 龙凤大茶楼啊！ 唉，真系唉，好多人噶呢度。不过咧，今日 用 先 控就知道啦。啊，好劲啊！呢个人真系啊，多到 新闻听紧。咁大家龙凤大茶楼会继续，拜拜。 好啦，现场咧咁啊嘅转播系到咁多啦，咁啊而家咧先嚟一节10点钟新闻啦，翻嚟咧有呢一个嘅龙凤大茶楼。